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59集。夏侯炼刚想斥他，沈觉刀锋一转，竟直朝夏侯炼面门而来。他仅仅学了五招，此刻用的正是伽蓝刀法第三式燕邪。这小子刚学刀就想和他对招。夏侯炼一个下腰躲过燕邪，又一个后空翻躲过另一招。沈觉刚刚学刀，他俩实力差距过大，夏侯炼并不出招进攻，只是左躲右闪。然而令他惊讶的是，沈觉只不过用五招，竟能连成完整的进攻套路。一盏茶的功夫下来，夏侯炼虽然每回都能轻松躲过，然而沈觉的刀势竟连绵不绝，毫不停滞。可他仅仅学了五招。两个人都累了，撑着墙气喘吁吁。夏侯炼扶着沈觉的肩叹道： 少爷，你他娘的还是个练武奇才。 是你太蠢了。 你刚说我的刀术和我说的不大一样，是什么意思？ 沈觉凝视着他，神情有些复杂道： 你的刀没有杀气。 夏侯炼一愣，想起谢府的那个老暗桩说的话：你有菩提刀，却没有杀人心。他那个时候还不服气，现在想起来却不得不承认。他讨厌杀人，不是因为胆怯，也不是因为功夫不到家，就是讨厌。挂上牌子到现在，他一共做了两趟生意。他是迦楼罗的儿子，和别的刚出道的孩子不同，每回刺杀都有个前辈领着，免得他送命。然而他每回都办砸，要么是因为计划的一击没有到位，要么是因为行动露出了马脚被对方察觉。总之每回都是前辈帮他取下人头的。迦楼罗的儿子是块糊不上墙的烂泥，已经传遍了伽蓝。在其他刺客眼里，他死在沙场上是早晚的事儿。伽蓝古刹后面山谷里的刀冢很快会竖起一块新的墓碑，上面刻着夏侯炼的名字。然而在沈觉面前，他不能暴露他是个窝囊废的事实。颜面即使是莫须有的也是颜面。他假装不以为然地说： 我现在又不是在杀人，不过是给你演练演练，自然是没有杀气的。 他厚着脸皮吹嘘： 你是不知道我的能耐，净铁刀的名号已经传遍了江湖，再过几年他就能超过我娘的横波了。哼。 沈觉当然没信，夏侯炼有前科，在谢府的时候就乱吹自己地位很高，旁人都争着给他提鞋，结果还是逃不过鞭子炒肉。但他好心眼的没有揭穿，直到 别砍了，继续教。 夏侯炼摇头晃脑道： 伽蓝刀法呢分很多种，有单手刀、双手刀、长刀、短刀、弯刀，又分暗杀术和劈砍术。暗杀术走阴邪毒辣的路子，适合一对一，但是对手如果是一群人就没办法了。我听说伽蓝前任主持是暗杀术的大师，只要是他想要的人头，没有人可以保得住。可他最终死在了十个人的埋伏圈里，他杀掉了首领，却被剩下九个人砍成了肉酱。 劈砍术就能一对多吗？ 嗯， 夏侯炼点点头。 劈砍术吸收了不少边军刀法，上战场使这个准没问题。不过我们刺客又不用上战场，很多人不学这一套。 你会哪些？ 夏侯炼脸色难得有些羞难道： 本来 来嘛，我想学我娘。我娘是单手刀和双手刀，暗杀术和劈砍术的通才大师。但是这玩意儿说是需要天赋，我比我娘还差那么一丁点儿。单手直刀快学完了，双手刀学了一半，教习只会暗杀术，所以我也只会暗杀。 夏侯炼这师傅当的水平多少低了些，但也没法子了。沈觉说道， 我要学你最擅长的。 云卷云舒，风来雨去，叶子渐渐繁密，蝉鸣盈满小院。每日每晚，沈觉踩着如水的月光，伴着满园蝉鸣挥刀，他的眸子静得可怕，风吹起他的衣袍，眼中却波澜不起，手中木刀已不动如山。慢慢的，风似乎远了，蝉声似乎也息了，月光褪去，寂寂黑夜里只剩下一把朴拙的木刀。沈觉藏刀腋下，在抽刀上挑，刀尖斜斜向上画出一道圆弧，伽蓝刀法燕斜。这一招他已经练了上千遍，燕斜的角度刁钻又阴狠，向上可以割破敌人喉管，向下可以开膛破肚，只要他够快，鲜血迸溅只在刹那之间。啪的一声，木刀打在夏侯炼的身上，他哀嚎了一声，滚在地上。今晚他已经是第七次中招了。沈觉简直是个疯子，自从传他刀法，他每晚都要练两个时辰，风雨无阻，雷打不动。自己练也就罢了，还非要拉着夏侯炼给他喂招。恍惚间，夏侯炼觉得自己又回到以前在谢府陪他读书的日子。藏书楼里一斗青灯，满园风声瑟瑟，沈觉捧着书卷目不转睛，他在底下昏昏欲睡。只不过以前他还可以捉捉飞蛾蜈蚣，拔拔小花小草来玩，现在却必须左蹦右跳，躲过沈觉无止息的进攻。夏侯炼累得满头大汗，躺在地上不愿意起来。沈觉轻轻踢了他几脚，木着脸道， 再不起来就打你。 啊，大哥，你不累吗？ 夏侯炼服了。 累。 沈觉用木刀戳他肚子， 但还得练。我不像你，你有童子功，筋骨软，练功事半功倍，我筋骨已经硬了，只能事倍功半。 夏侯炼打定主意不起来，死鱼一般在地上挺尸。沈觉无奈了，正打算想什么主意把这不靠谱的弄起来，脑袋上冷不丁的挨了一下。 我也玩，我也要玩。 高飞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拍掌叫道， 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去跟他练啊，疯子精力多。 夏侯炼屁滚尿流地爬起来，往屋子的方向撒丫子跑，生怕沈觉在后面追似的。沈觉总觉得他最后那句不止在骂高娘娘。扭头看高飞，他照旧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鸡毛，身上的襦裙脏得不像样，整个人像一个能动的鸡毛掸子。沈觉叹了口气，亮出起手式，木刀横扫。他没来得及躲闪，脑袋上的鸡毛被打下一半，纷纷扬扬落得满地都是。沈觉看着满地鸡毛，忽然觉得兴味索然，道， 算了，不练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